听我的谎言说协会大潮革命们在演习马太协的马太滚入统治废除掌权废除这个国家的需要这个国家的需要这个国家的需要这个国家的需要在右向在右向在右向射射生活的谎言说放开我被生活的谎言说放开我被生活的谎言说放开你不能从单独的套路出发来吸取淘汰的养分在囚禁心理沉沦彷徨堕落成为这个社会的下岗者作为弱势的马达弱势的马达加入事业社会大潮的民伴随演习的马达新的马达滚入统治的背中这个国家的需要这个国家的需要这个国家的需要这个国家需要生活的谎言。